旋归来的诗篇，不一定记载他失败的画面，每一次全力以赴冲刺到终点，有一个新的起点。每赢得一次万众欢呼喝彩的表演，你要经历千百次伤痛的考验，最快最高最远总有个极限，只有你的梦无限。 You are my hero， 在这个地球你是最耀眼的心动，每一滴汗水灌溉成绿洲，迎来了又一次丰收。 You are my hero， 一整个地球你是最骄傲的领袖，每一颗心灵为你在颤抖，感动的泪水为你流。的诗篇不一定记载他失败的画面，每一次全力以赴冲刺到终点，有一个新的起点。每的一次万众欢呼喝彩的表演，你要经历千百次伤痛的考验，最快最高最远总有一个极限，只有你的梦无限。You are my hero， 在这个地球你是最耀眼的心动，每一滴汗水灌溉成绿洲，迎来了又一次丰收。 You are my hero， 一整个地球你是最骄傲的领袖，每一颗心灵为你在颤抖，感动的泪水为你流。 这样激昂奋进的旋律，气贯长虹的气势，就知道这首歌和奥运会相关。在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，羽泉推出了这样一首 You are my hero， 也是哥俩看到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有感而发。这首歌在08年第32期中国榜上是以14个榜位的升幅取得了亚军位置，中国榜璀璨年华。接下来这首歌原本是林一峰写给妹妹所在的 At Seventeen 组合在这一年的丝路专辑里拿回来自己演唱，我们就来听2009年第32期中歌榜的火箭歌。这首歌升幅了14个榜位，排在第八位，就来听这样一首林一峰 Lost in Los Angeles。 告别的时候我只感到好累，不想说话，不想看到谁，支持我的伤悲。永远快乐的你像从来不懂得思念的滋味，你随便挥挥手就能吹落我的眼泪，转眼之间我差点愿意放弃一切留下来。 But I can't stayLost in LA，

2010年，周杰伦出道十年，跨时代，他的个人第十张专辑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《说了再见》。2010年第32期中国榜前进了14个榜位，成为当周火箭歌排在第13位。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继续我们的璀璨年华。时间来到2011年第32期中国榜火箭歌属于张靓颖。这一年，飞升国际的音乐剧《妈妈咪呀》首次登陆中国舞台，担任推广大使的张靓颖受邀演唱了中文版主题曲，由著名音乐人陈乐融填写中文词，翻唱自阿巴乐队经典《The Winner Takes It All》《胜者为王》。那这首歌呢，在这一期的中歌榜上是以7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4位，也成为当周的火箭歌。 我不想再提我们俩的经历，虽然伤了心，都已经过去。我用尽聪明，一如你的布局，都不用再提。王牌已出击，赢的人一直赢，输的人太委屈。看对方的胜利是他的命运，靠在你怀里，以为是我唯一找得到意义，给我天和地，家就在那里。想想我够坚定，但我太傻气，落在陷阱里。当老天下了棋，凡间的蝼蚁，去痴情爱地，赢的人一直赢，输的人输一地，这道理太轻易，我有何怀疑。但是他问你是否像我对你，是否如往昔，当他呼唤你，在你的心底，已经知道我爱你，我无法言语，规则很清晰，让法庭只是痛心，我可以相信你会握手致意。我真的抱歉让你乱了心情，我像个小兵失去了自信。 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第32期中歌榜火箭歌，张靓颖翻唱自阿巴乐队的经典《The Winner Takes It All》。作为阿巴合唱团的成员，李约恩·奥瓦尔斯在听了张靓颖的演唱之后，也是交口称赞 ：“Sings great。” 时间来到2012年，徐佳莹凭借专辑《理想人生》获得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。这首《你敢不敢》在12年第32期中国榜上，以10个榜位的升幅从第17名升到第7位，而这首歌最终也入选到了中国榜的年度金曲。 还是去了你传的晚安，我照常回了，这样够吗？够吗？让自己忙碌，证明还活着，让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说不爱你，你也就相信了，这样好吗？好吗？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飞到

愉快，幸福的节拍，背后响起来，我爱上你的爱，爱你太精彩，想要晒一晒，向世界告白，我为你存在，没人能取代。哦，是我的爱，没人能更改，爱上你的爱。 听到的是2014年第32期中国榜的火箭歌，上升了12名，排在第14位。阿令这样一首《往前飞》，这也是他签约索尼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，由阿令自己来作词作曲，也是星火传爱活动的主题曲。这是一首公益单曲。一年之后的2015年，戴琳推出专辑《我不离开》，这首同名主打歌是他和阿令一起来演唱，两位优质唱功的女歌手一次酣畅淋漓的合作。这首歌在2015年第32期中歌榜上前进了11个位次，排在第8位。 我会

笑着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。 2016年，五月天推出第9张专辑，作品9号自传。这首主打歌《后来的我们》在本年度第32期中歌榜上以16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12名。那今年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就叫做《后来的我们》。五月天也特别推出了这首歌的眼泪未干版，作为电影的片名曲。中歌榜之璀璨年华，历年来同期榜单的火箭歌，从10年前数到了1年前，2017年。第32期中歌榜火箭歌，属于萧敬腾为网剧《河神》演唱的这首主题曲《河》。这首歌前进了5个位次，排在第4位。 Broke up.

节将至，为他选桃花姬阿胶糕。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。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